外国人士热烈称颂了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在光明星节之际，瑞典主题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泰国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尼日利亚复兴进步联盟全国主席、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和尼泊尔工人农民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分别发来贺电和贺信，指出金正的同志实施独创的先进政治，来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坚决维护了朝鲜半岛、东北亚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是他所建树的业绩中最伟大的业绩。他的先进革命业绩会永远珍藏在朝鲜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